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世界上最性感的男演员，这是人们对布拉德皮特老挂的名头。即使他已经结婚了很多年，但是在电影《特洛伊》当中展现出来那份勇猛，还是让不少女孩为之疯狂。而安吉丽娜·朱莉自从出道以来，特别是在影片《古墓丽影》当中扮演过 Lola 之后，就一直占据着最性感女演员的地位。当安吉丽娜·朱莉和布拉德·皮特这对夫妻同时出现在一部电影当中的时候，相信熟悉他们的朋友就已经猜出来了。没错，这部影片就是《史密斯夫妇》。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沿途要跟随史密斯夫妇来到美国欣赏这部夫妻杀手大战。电影开始，我们先跟着史密斯夫妇来到一家心理诊所。布拉德·皮特饰演的史密斯 Johnny 在心理医生面前似乎有点坐立不安。 好吧，我先说，这么说吧，我们其实没必要来。我们已经结婚五年了。 六年。 五六年吧，所以现在就像给婚姻做年检，可以有机会查一下引擎，也许会换油，换一两个电圈。 是啊。 那么好吧，开盖检查。从一到十，你们的幸福处于哪级？ 八级。 等等，十代表极其幸福，一代表极其悲惨，还是 就凭你的直觉选吧。 那好，好了吗？ 好了。八 级。 你们多久亲热一次？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说还是用一到十来表示。 一代表很少亲热，或者说很频繁的亲热，换句话说，零代表没有。 你们最初是怎么认识的？ 啊，那是在哥伦比亚。 波哥大。五年前。 六年前。 对，五六年前吧。 说到这儿，史密斯夫妇回忆起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在哥伦比亚，简妮和 Johnny 一见钟情。他们还一块在路边摊玩起了射击游戏。 走过路过别错过，女士们先生们，试试运气。哎，怎么样，小姐？想试试运气吗？一个奖品。 好啊。 双份，我们两个都玩了。会拿枪吗？ 来呀、啊，打五枪，五块钱。 对。 对。 对。你得瞄准。 我瞄了，再笑我就杀了你。 杀人不眨眼。 伊芙的先生怎么样？不想为你的女儿赢个毛绒玩具吗？来吧，人人都是赢家。 有奖品拿吗？ 五块钱打五枪。 新手运气好， 人人都是赢家。 我还想打。 谁想做大赢家？ 我们再打。 试试运气吧，人人都是赢家，赢大奖。 你哪学设计？ 新手运气好。 两个人的枪法一个比一个准，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职业杀手，只不过彼此并不知情。五六年前，简妮和 Johnny 一见钟情后结了婚。五六年后，生活太过平淡， Johnny 回到家看见简妮都没话说。 哎，宝贝儿， 下的正好。 雨下的好大。 嗯。 原定把割草机搁外边了， 上班怎么样？ 马马虎虎。 哦，我换了新窗帘。 是吗？ 嗯哼。好吗？ 嗯？ 怎么样？ 哈。 为这块布料，我还跟一个小男人抢呢，是他先拿到手的，可我赢了。 不赢才怪。 窗帘绿了点儿，所以我们得重新配沙发，还得换一块崭新的波斯地毯。 或者把旧的留着，什么都不用变。 我们商量过，记得吗？ 我记得，记得说好了，先等等。 你不喜欢就退掉。 好吧，我不喜欢。 你会习惯的。 对， 简妮和 Johnny 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各自隐瞒着自己的杀手身份。这天晚上， Johnny 来到一家酒吧执行刺杀任务，他装醉撞开了一扇门，房间里有三个人正在打牌。 怎么回事？搞什么？ 抱歉，这儿哪有厕所？真难找，憋死我了。你们在玩牌？ 自己人玩，你滚开。 嘿，我能玩吗？也算我一个吧。 叫你滚开，你听不懂还是怎么的？ 伙计们，哎嘿，有好一些吗？我有现金，我好酷啊，哥们儿，你够酷，大伙儿瞧见了吗？我没骗人吧？我没骗人吧？有谁感兴趣？有谁感兴趣？没人？是怕我赢你们的钱？好吧，听着我呀，你的血真棒。 伙计， 这把椅子空着，我来坐。 那把是好运的椅子。 好运在哪儿？我没看见好运。 好运还没回来呢。 我先坐着，除非你们怕我是高手。 乔尼故意输钱给这三个人，甚至把自己的酒壶都压上了。 这是纯银子。 哦，够纯的。 为逃过一劫，爱一劫， 压上，全部都压上。 给我10块钱， 全压上。 他想抽牌子， 全压上。 输了，你非输。 来， 我。 他都露馅10回了，一看就知道你有什么。 不，这是搞什么呀？ 抱歉，好运， 你就玩到这儿吧，谢谢你送钱了。 你就是好运？ 对， 别开玩笑， 老弟，你是来这儿找什么活干的？ 干掉你！ 乔尼干净利落地杀了这四个人。第二天，乔尼来到公司，刚进办公室就看到了同事艾迪。乔尼没有理会艾迪的奚落，他关上窗帘，打开电脑，接通了和上级亚特兰大的电话。 John Smith。 你好，江。 早，亚特兰大。 这星期忙着数尸体，我们有个头号任务，非你这高手莫属。目标的姓名是班杰明·丹斯。绰号叫坦克，他对公司是个威胁，现被国防情报局扣押，正要被地对空移交给直升机。墨西哥边境离北10英里，我要你确保该目标无法被转手。 坦克。 此时的简妮也来到了他的公司，正在电梯间等待识别身份，一个全新的任务等待他。 爱谈精神招聘公司，简妮史密斯身份确认，等候联系。 抱歉打扰了，出了点情况，竞争对手等着看我们惨败，所以这件事我要你亲自处理。 目标 本杰明·丹斯，我正传送资料，要干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遵命。 早，小姐们。 早上好。 早上好。 昨天的行动中，我们有个人被保护性监禁了。 明天把他弄出来。 有2箱G40，另外榴弹发射器来了。 再订10箱。好了，说吧，杰斯。 目标名叫 Benjamin Dance， 绰号叫坦克。 没开玩笑吧？ 当然。目标要穿过边境，被移交给某联邦机构。唯一可被攻击的软肋就在边境的南边。 我要峡谷的 GPS 和 SAC 数据，还有过去3天的气象报告。 目标和直升机将在这儿的废弃简尼机场会合，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进行袭击。 就这样，乔尼和简尼同时去了墨西哥边境刺杀坦克，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还差点打死对方。回到美国后，乔尼和同事艾迪吃饭时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我想我暴露身份了。 你暴露过吗？ 应该没有。完了，我有麻烦。看清那小子了，个儿不大，最多115磅， 矮个小子， 没准不是小子。 你是说被个小妞整惨了？ 我想是的，职业杀手。 其实要查也不难，干这行的有多少是女的？ 要不要甜品？ 有什么？ 冰激凌。 冰激凌？冰激凌好啊，什么口味的？ 巧克力和香草味。 两个我都不喜欢，可如果把这两种混在一起，味道准不错。懂我意思吗？量别太小，我要一个大圣代。除了体重，他还留下什么线索？ 他的电脑。 电脑？你走神了，你说他的什么？ 电脑。 哦，手提电脑。 简妮回到公司后，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是谁破坏了自己的行动。 查查那王八蛋是谁，把袋子给我 Jess， 把那袋子给我。干嘛？ 偷来的。 目标在调查局手里，我们没机会了。 我跟你说了，不能有半点差错。 冒出个搅局的， 我们从不留目击证人。要是那人认出你，这规矩你懂，给你48小时收拾干净。 我正盼着呢，先生。好了，有新目标了，查出他是谁。 而此时的 Johnny 也把简妮留在现场的电脑残片带到了电脑专家的那里。 我的天，你是怎么弄的？用火烤的吗？买台新的吧。 他的主人对他日久生情了。 谁呀？ 哼，我还指望着你帮着查呢。 那么你为什么急着想知道？ 我这人一向喜欢物归原主。 哎 Bill。 Hey John。 你是素食者？ 不，我女朋友是。看看这个升级过的存储器模块。 请接电话三线，请接。 芯片是中国的，进口商是 Dynamax， 零售商是也许我能帮你查出账单地址。好嘞，没姓名，只有一个地址，莱克辛顿大街570号，套房5003，在纽约。那你认识吗？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咱们的电影之旅当中，正在和您一起经历的是美国影片《史密斯夫妇》当中的惊险之旅。话说Johnny 来到纽约之后，吃惊地发现杀手的地址竟然就是妻子简妮的公司，而此时的简妮也已经得知了丈夫 Johnny 的真实的身份，就是杀手。这天晚上 Johnny 回到家后，简妮端着一杯酒正等着他，空气当中到处弥漫着怀疑的味道。简妮手中的餐刀让 Johnny 很担心。 来得正好。 一向如此。好一个惊喜。 但愿如此。你回来早了。 我想你。 嗯，我也想你。开饭。 好啊，这是为特别日子准备的。 那今天就是。 嗯，焖肉我的最爱。让我来，宝贝儿。你忙了一天了。 谢谢。 不客气。工作怎么样？ 我们有份订单出了点小麻烦。 是吗？ 对，跟另一个公司撞车了。吃豆吗？ 不，谢谢。 吃点吧。 但愿圆满解决了。 还没解决，不过会的。 焖肉我的最爱，能把盐递给我吗？加了新配料。 嗯哼，亚特兰大好吗？ 也有些问题，账目理不清。 严重吗？ 性命攸关，喝点。 好。 乔尼故意把红酒洒在了地上，简尼敏捷地接住了酒瓶，中了乔尼的计。虽然他马上又扔掉了酒瓶，但已经暴露了身手，夫妻大战就要开始了。 我来， 我来，我去拿毛巾。 杰尼，老婆， 杰尼开车离开了家，还把拿枪拦截他的乔尼撞到了路边。乔尼一身是伤，来到了艾迪家，和这位好朋友一边喝酒一边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好了，来了来了，谁呀？ 开门！ 你被谁抽了？ 我老婆。他想杀我？ 不奇怪，我前妻也想杀我，而且不是用车。听着，那些女人就爱把男人往死里整，慢慢的、痛苦的、摧毁性的，然后咔嚓你就玩完。我前妻让我很受伤，可我还得自责。现在好了，我成天和别人在一起，刚才我做梦还和别人在一起。 你跟你妈住？ 那是我的选择，老妈是我值得信赖的女人。 真太离谱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她一直在骗你，也许还有别的不可告人的事。她是间谍，从别人那套情报，在度假胜地游艇上陪那些男人，她得亲密接触取得信任，真太恶心了。 什么？你说什么？ 这事也许一开始就计划好了，将你监视行动，六年的监视，从你这儿套情报，大功告成。江你，我知道你挺尴尬，可是哥们儿我就得开导你，你老婆的事我不会跟别人说。也许你老婆的那帮人这六年来耍你耍得乐开花，这无关紧要嘛，你别在乎。这好比一本书已经写了150页，在这150页里，江你是个小丑，可最后10页可以由你来写，你还是能打翻身仗的。我们谈得很愉快，这样的谈话应该多一些，真为你骄傲。 第二天早晨，简妮带着公司的姐妹们把自个儿的家翻了个底儿朝天，乔尼地下室的武器库当然也难逃一劫。回到公司，简妮开始安排手下查找乔尼的一切。 首先要掌握目标概况，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电话窃听，查信用卡，对其民用频率做音频扫描。 通过什么查？ 嗨，这是史密斯家，我们暂时无法接听，请在嘟声后留言，我们会回电。 搜索数据库。 搜什么？讲史密斯。 找到他。 Jane。 怎么？ 我找到他了。 哪儿？ 这儿。 开始扫描所有楼层。 叫你上班时间别来打扰的，宝贝儿。 你还在做史密斯太太？ 史密斯太太多着呢。 小心点，我会随时随地摁下按钮。 宝贝儿，我看你连按钮在哪儿都未必知道。 最后警告，快快消失吧。 不， 马上。 地区安全。 你要我像狗那样装死？ 结婚5年，你死气沉沉惯了。 6年，我不会消失。 地区安全。 啊，我随时奉陪。 强弱者已测到。 撤离计划 C。 Johnny 启动了电梯的炸弹，简妮的公司被炸毁。Johnny 把简妮公司的保险箱搬到了艾迪家中查找线索。艾迪对 Johnny 放走简妮的行为非常不满。 你有机会杀他却没下手，你从他那拿了这么些东西来，却跟我说你没法把他干掉，现在我也要跟着一块遭殃了。首当其冲就是我的家， 来帮我个忙。 瞧你拿着火钳在焚化器里寻宝，疯子！他们只给你48小时，还剩多少？23？22？ 18多一点。 还有18小时，他们就把你们俩都灭了。妈，现在是高度戒备，我刚才差点把你杀了，你怎么就不知道？我不玩了，你给我听好了，你得赶紧把他干掉。 这事儿不用你教。 别婆婆妈妈的，他是敌人，现在可能就在外面。 艾迪，有了， 这就对了，把另一半查出来就行了。 乔尼从保险箱的文件中得到了半张纸片，通过纸片上的线索，乔尼找到了简妮的新公司地址。不过乔尼被简妮困在了电梯里。 我是保安，你的电梯出了故障，先生，是否需要工程人员来检查？ 这不急，我还没着急呢。 你真的不着急？ 简， 是你吗？心肝， 只警告你一次，就要远走高飞。 我哪儿都不会去。 这可是你说的，现在你困在铁箱子里，悬在70层楼，地下只有空气。 哦，原来是陷阱， 在3号电梯。 你没法得逞的，你没法得逞，因为你总是低估我。 是吗？ 你不了解我是谁，你不了解我有多大能耐。 你也低估我了。 我猜猜，在平衡缆绳上搞定向爆破，还有主制动和副制动上，对吗？ 他找到了。知道，谢谢。主缆绳上的炸药你也找到了。 答应我远走高飞，不然我就炸。 好吧，我放弃，你炸吧。 什么？ 动手炸吧。 你以为我不敢？ 我谅你也不敢。 那好，5、4，有遗言吗？ 新窗帘真难看。 再见，江。 简妮只是吓唬吓唬焦尼，但是他的同事却引爆了炸弹。咱们先来听影片当中的这首插曲《欢乐好时光》，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跟您一起进入电影之旅，欣赏美国影片《史密斯夫妇》的精彩录音剪辑。稍后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为您带来的是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影片《史密斯夫妇》，由谍影重重的导演道格里曼执导的这部影片当年在我国的总票房突破了5000万，仅次于《星球大战三》。影片拍摄前，为了营造出逼真形象的动作效果，皮特和朱莉必须学会各种武器和搏击术，于是他们进入了被电影人称为特工学校的地方进行学习。枪械训练每星期一次，曾经在海豹突击队服役的教官教给他们简单的特种部队技术和反恐战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影片《史密斯夫妇》。简妮只是吓唬吓唬焦尼，但是他的同事却引爆了炸弹。简妮以为焦尼死了，他来到了当年焦尼向他求婚的餐厅，一个人伤心地喝着红酒。这个时候死里逃生的焦尼出现了。 夫人，为这一刻我想过不少词儿。我从天而降，嘿宝贝儿，谢谢你送我一程。 这词儿不错。 嗯， 有什么决定？ 我想离婚。 挺好，在这儿向我求婚的，这也算有始有终。 大一先生， 我能做吗？ 不行。 先生，香槟。 不，香槟是用来庆祝的，我要马提尼。 我不要。你想怎么样？ 我们的问题不一般。 嗯。 你想要我的命？ 嗯。 我也越来越不关心你死活，我们怎么办？在这儿交火，盼望转机。 那多可惜，等我把你打死了，他们会把我赶出餐厅的。 跟我跳舞。 你从不跳舞。 那是为了隐藏身份。 偷懒也是吗？ 史密斯夫妇共入舞池，跳起了一曲探戈。 这故事会皆大欢喜吗？ 没多少故事结局是皆大欢喜的。满意了？ 憋了几年了。John就爱玩硬的。 我俩为什么失败？因为各过各的生活，还是因为互相欺骗？ 我有个看法，新总结的。 我等不及想听。 你毁了我们。 你在挑衅。 你把婚姻当成任务，先侦查再计划然后执行， 而你却逃避。 你利用我掩护你的身份。 只有你被利用。 你说呢？ 我不也是。我得去失陪了。 那儿没出口，见。别心软，叫他是骗子。千万别心软。 就在焦尼犹豫时，简妮走向楼梯间，扔了一颗炸弹，制造了混乱。他趁乱逃出餐厅后， Johnny 紧追不舍，两个人约定比赛谁先开车到家。在车上， Johnny 拨通了简妮的电话。 初次见面时觉得怎么样？ 你先说。 我觉得你像圣诞节的清晨，没更好的词儿了。 你为什么现在说？ 走到最后总会想起最初，我想我应该告诉你。该你说了。嗯， 我觉得我当时觉得你是最漂亮的对象。 找我是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 开始就是 盘算好的。 谢谢你向我坦白。就这样。 就这样。 回到家中，史密斯夫妇把房子当成了战场，两个人大战一场，直到凌晨。其实两个人彼此之间还是相爱的，谁都不忍心杀死对方，于是这对冤家又和好如初了。他们坐在一片狼藉的地板上，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谈论着刚才的那场激战。 你的左勾拳绝对漂亮。 你挨得也漂亮。 谢谢。 那次在阿斯彭度假。 嗯。 你干嘛提前走？ 去杀郭斯帕。 哦，上帝。 真的。 我也要杀他。 免了。 王， 那晚直升机送我赴周年晚宴你没听见？ 没有。 没有。 嗯，被手雷震的，那晚我有些耳背。 我有些色盲。 嗯， 视网膜损伤。 我这三根手指没感觉。 三根肋骨。 嗯。 眼窝受过伤。 啊、哦、 骨膜穿孔。 嗯。杀人后你会睡不着吗？ 不会。 是啊，我也不会。 嗯。 而就在这时，窗外扔进来一颗催泪弹，史密斯夫妇各自的公司派人来杀他们。房子被炸成了平地，乔尼带着简妮撬开了邻居科尔曼家的车库的门。 谁叫他不还我烤肉架的？ 我没参加过和平队。 什么？啊，我就喜欢你是和平队的。 啊，看来说实话反倒不好了。 不不不，我没念过麻省理工大学。 是吗？ 圣母大学，主修艺术史。 艺术？ 艺术史很吃香的。 是吗？ 我有话直说，你做的菜真难吃，你没那天分。 嗯，我这辈子就没做过菜，公司的姐妹做的。 谎言一大堆。 And I don't know how you do it making love nothing at all making love。我就喜欢这歌。我没有伴了。 什么？该死！还是我来开吧。 我能行。 你让开，让开。这车适合家庭主妇开，你让位。 行，上吧。 乔尼和简妮联手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追车大战，逃出了公司的追杀。然后他们去餐厅找到了正在抱怨饭难吃的艾迪。 这叫人怎么吃？对不起小姐，能再热一下吗？小姐，我跟你说话呢，劳驾。我的天，乔尼。 早，艾迪。 早。你没事就好，哥们儿。对不起 艾迪，我们 请会见。 艾迪，艾迪留神听我说，我和简有麻烦， 是死定了。 也许， 也许整个公司都在追杀你们，也许他的公司也在追杀你们。 那么你呢？ 我， 你站哪边？ 我站哪边？早上的行动我故意回避了，你们俩欠我赏金呢。 那你觉得 你和我不对路，这我理解，可你没必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OK， 我和江是老交情了，他和我是多年的哥们儿。 听我说，听我说，他们炸我房子，朝我老婆开枪，自己人干。 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同行，那就是同行竞争，他好比是娱乐频道，而你就是跟娱乐频道竞争的那个频道，你懂我意思吗？ 嗯哼， 江，说到底很简单，你们俩背叛公司，就招来杀身之祸。你们确实背叛了。 情况有多糟？ 有多糟？ 嗯。 记得加拿大吗？跟这次比就是小巫见大巫。 是你。 是不是挺刺激？他想撞死你。按理说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我不该管，但是事实是，你们俩分开就有机会。这机会不怎么样，可毕竟是活路。要是待在一块儿，就死定了。除非你们找个让他们更感兴趣的东西。 乔尼和简尼各自的公司感兴趣的人就是外号坦克的本杰明·丹斯。于是史密斯夫妇来到了关押坦克的联邦法院。 30秒，我切电源，你劫走那小子，干净利落，明白了？ 明白。你干掉过多少个？ 这重要吗？ 先说我吧。 好啊。 虽然没数过，可大概在57到63之间。 嗯哼， 我是老手，可干这行重要的是 312个。 312个，这么多？ 又是一次两个。老公， 得。 乔尼本来想炫耀一番，结果自讨没趣，只好乖乖地带着摄像头钻进了下水道。 你在监视四周吗？ 我查过了。 那警方波段呢？ 我正监听着呢。 有没有接上？ 我又不是第一次。 这我早知道了。 好嘞，往左拐，往左，张， 往左。 别用这口气说话 ，OK？ 客气点。 请往左拐。 我没法左拐，瞧，左边没路，瞧。 笔直往前，原路返回，不能左拐。你要往哪儿？ 在那儿等我指令。 在这儿多好，瞧见了。 不用急。 是啊，好啊，待着，待那儿等我指令，我会找到路。等我的指令。就快到了，不知哪儿出岔子了，再等等。你这是，叫你在干嘛？在干嘛？ 听我指令，你关灯。好，把灯关了。这样把灯关了。 哎，怎么了？ 不，别关！ 你看他们来了， 嘿，你赶紧开手铐， 他们来了。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欣赏影片《史密斯夫妇》。简妮的配合失误让焦尼过早的暴露了，不过还好，这对夫妻久经沙场，他们成功逃离了联邦法院地下室，也把本杰明·丹斯抓到了车上。 这个小滑头，老实点。 我叫你等我指令的，你没等我指令。 我即兴发挥了。 你没按计划行动。 计划有漏洞。 计划没漏洞。 死板。 是有条理。 姐，干这行多数靠直觉。 你的直觉触响了所有的警报。 我的直觉搞定了任务，你的方法行不通。 你的就行得通，胡来。就像你搞砸结婚周年，就像那次你忘了给我妈带生日礼物。 你那假妈妈的生日。 关键是你老是最先破坏合作。 你不要合作，你要的是佣人。 我要能依靠的人。 姐，你周围变成真空了。 哦，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容不得犯错，容不得半点错，不让人发挥。这谁做得到？ 你不用做到，因为连这婚姻都是假的。 史密斯夫妇把本杰明·丹斯带到了一家旅馆，开始了审讯。 好了，你都看见了，我和我太太在解决家庭纠纷，那挺遗憾的。可你要是以为抓住了我们的软肋，那你就错了。你得从实招来，我们的头干嘛都要杀你？还不明白？老婆，拜托了。 说下去。 你是在人质面前破坏我形象，这可不好，这会让我没有威信。 抱歉。 好吧。刚才说到哪儿了？ 那你就错了。 闭嘴，做选择题，我给你几个选择 ，OK？ 选择 A， 我能不能？ 你闭嘴。选择 A， 你招供我们听，不吃苦头。选择 B， 你不招供，我用钳子夹断你的拇指。会很疼。选择 C， 我改变一下具体做法，不过结果是你死。本杰明， 好吧，好吧， 我们没什么耐心。 好吧。能喝汽水吗？或者果汁，或者一些…… 啊 ，A A， 我选 A， 疼死我了。 这招真漂亮。怎么抽筋了？ 绑着难受，翻我后面的口袋。你们才是目标，你们俩，他们发现你们结婚了，就派你们执行同一个任务，以便干掉彼此。是你们两家公司的联手行动，两个竞争对手是夫妻，对公司有威胁，于是就设了这个圈套。 你是诱饵。 我是新手，总得听他们的。要是哪天进入管理层，那感觉才棒。 把它藏在屁股口袋里？ 难道加个相框？ 你可以毁掉烧掉，最基本的规矩。 抱歉，没听说这规矩。你也没听说不能和敌人结婚吧？ 那你现在还是诱饵。 皮带，在我皮带上。 两分钟， 一分钟。 旅馆外追杀史密斯夫妇的飞机已经来了，史密斯夫妇躲进了下水道。 我本打算坐拉巴斯的船逃。 我本打算逃到非洲山区，那又怎样？ 至少分开能有一线生机。我们俩是怎样就怎样，认了吗？ 算什么婚姻？你看，我是猪头，你是鸡婆，我们俩都是骗子。可逃就得逃一辈子，还是留下来跟他们拼了，把这事了了。你再走也不迟。 谢谢。 是怎样就怎样，算什么屁话？ 别动。别动， 要和公司的人拼，就得有武器。于是史密斯夫妇进入了一家大型的超市，在超市中，史密斯夫妇和公司追杀他们的人进行了一场恶战。他们被强大的火力逼到了超市里的一座小屋子里。 情况怎么样？ 小菜一碟。 这枪容易卡膛，小心点。你管左边，宝贝儿，我管右边。你在拉巴斯的那艘船一定很漂亮，对吗？ 这季节那儿老下雨，我去哪儿都不如待这儿陪着你。不许笑。 所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史密斯夫妇消灭了所有追杀他们的人，随后镜头一转，这对夫妻再次坐到了电影开始时那个心理诊所的沙发上。 这几周你们有明显改善，我很希望了解。 我们的确挺好。其实我不想骗你，有好几次我想杀了他，不过 我也是， 我下不了手。 这是个好现象， 可不是吗？ 有时候越闹越亲。 这就是婚姻。 对，得大打出手。 我们重建了房子。 是真的，我们重建了。 生活中总会有挑战，总会有威胁。你们一起面对了吗？ 目前是。 对，我们目前什么屁话， 今后还是未知数。 目前 你们是否觉得你们现在的关系有助于进行流畅的？ 就直截了当的问吧。 讲。 这个 是。这就是影片《史密斯夫妇》的大结局。这部花费了$1亿多重金打造的影片被誉为真实的谎言和玫瑰战争的混合版。导演为安吉丽娜·朱莉和布拉德·皮特装备了最新的高科技武器，包括电击枪和眩晕枪。从 MP5 型冲锋枪到光学瞄准并配有高容量弹夹的精密手枪，他们尽量完善着各种枪械的使用技巧。教官则严格要求演员行动真实可信，而并非凭空想象，甚至连武器的射程都要精细的掌握。而且皮特和朱莉的一举一动都要显得驾轻就熟，正如特技指导西蒙·克雷恩所说的，观众们都希望看到演员亲自完成特技，因为这不是电脑游戏，花费大量时间去演练测试，目的就是要和真实的场面如出一辙。好了，伴随着影片当中的这首插曲《爱情让我们在一起》，今天娱乐大篷车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导游韩涛和我们的助理尹丽、芳芳一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